第三十课。 课文。 老板，有中国酒吗？ 我们的商店商品丰富，有各种中国名酒。您要哪一种？ 这种白酒香味最浓，又不太贵，要瓶这个。 您不要瓶甜酒吗？这种酒香甜柔和，女士孩子都能喝。 好，再来一瓶甜酒。 不买别的了，您把年货办齐了吗？ 对了，还缺副对联儿。 我这儿有印好的对联儿，您随便挑。 你把这副给我看看。这副对联儿字好，内容也好，买这副。一共多少钱？ 一共82元。您这是100元，找您18元。 老板，你真会做生意。 我这儿是中华街老店，我们店商品丰富，价钱公道，欢迎随时光临。 生词。 老板。 商店。 商品。 名酒。 白酒。 味儿。 女士。 年货。 字。 内容。 生意。 店。 价钱。 别的。 浓。 贵。 甜。 柔和。 老。 公道。 办。 印。 挑。 找。 圆。 一共。 随时。 练习。 语音练习。 一，儿化练习。 味儿味儿。 这儿这儿。 字儿字儿。 钱儿钱儿。 对联儿对联儿。 春卷儿春卷儿。 二，变调练习。 一种。 一瓶。 一副。 一共。 一百。 一杯。